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评剧《红丝错》。在剧中，高闯扮演张流花，张秀云扮演张流月，李金明扮演张秋仁，张武生扮演薛春林。 儿啊，母亲，儿啊，母亲驾乡回来了。 回来了。 流花，你气色可不对呀。 二姐她，你二姐她怎么了？ 二姐她不让对外人讲。 哦，你读书去吧。 哎， 刘花，这几日你精神倦怠，不知何因呢？ 这 可是身体不适。 不， 女儿没病。 哟， 瞧这样子还说没病。春燕，快去请大夫为二小姐诊病。 是， 春燕。啊，母亲，女儿稍有不适，歇息片刻便会好的。 刘花， 有什么心事你要早些告诉为娘才是啊。千万不可隐瞒呐。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你倒是快讲啊。 母亲，不孝女儿对不起爹爹，对不起母亲。 你带怎讲？ 女儿我有。 有什么？ 我有。 有什么？ 我有了失忆了。 来， 母亲，母亲， 奴才， 母亲， 奴才做事不顾脸面，你爹爹临行嘱托，忙耳边，他叫我这家叫你去找他。你说是哪个歹徒将你骗？你快与为娘讲周全呐！讲。 那日夜晚，我独自去书房。 三更半夜的，你上书房干什么去了？ 我是替姐姐。 事到如今，你还敢推三说四？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母亲，母亲，母亲息怒。 刘月， 你妹妹她，我已然知道了。 你替为娘问问她，到底受何人所骗？ 母亲，母亲， 母亲，母亲， 春燕，快扶老夫人回房歇息。 是。 妹妹，妹妹，快快起来， 姐姐。 妹妹，事已至此，你若不讲真情，母亲如何向爹爹交代？ 这 你在家中又如何安身？ 不 不讲真情，那我也就不管了。 姐姐，姐姐， 那你说，他到底是谁？ 他 是何人？ 这， 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他们是属于， 属于谁？ 属于，属于姐姐之人。 轻浮的女子，但不知那沾花惹柳之人他是哪个？ 你 可笑他事到如今不肯说实话，还要来装腔作势，东扯西拉。先生啊，石榴开花悄无声，春不过是乱如花，到如今一枝石榴暗结丝，我问问你呀，我老老实实来回答。 怎么问起我来了啊？ 先生，你要仔细想来。 仔细想来，柳树开花，秋风多事，石榴结子，花秋子。啊！大小姐，你这是何意呀？ 先生，你的心里还不明白吗？ 那无非一心是我。哎呀呀，大小姐，天之晴来地之晴，我若有歹心，遭雷轰。要说世上有情无数理，有你爱在我心中，旁人胡说我不论，你不该如此作伴，叫我无地自容。求人我是个杀来不可辱，我愿意死过个好人生。 先生， 哎，我这是啊，哑巴吃黄连， 有苦两相知。我非打死你，妹妹，妹妹，妹妹也救我，他还是死了吧。 哎呀，二小姐，师不得呀，二小姐，二小姐，让他毒死呀，老妹子，老妹子，师不得，二小姐，打不得，不打不得，二叔。哎呀，老夫人，二小姐，我真哎呀，我哎呀，老夫人，老夫人，我老夫人， 母亲， 哎呀呀， 母亲， 老夫人，亲生骨肉。怎好以死相逼， 不孝的奴才岂能容得、哎、 母亲母亲母亲，女儿有苦难言，我儿死了。 哎呀，二小姐，二小姐，师不得，二小姐，二小姐，哎呀，二小姐，哎呀，老夫人，二小姐依然有了身孕，不可再逼她了啊。 就是她爹爹回来也不会饶恕于她，不如我们母女一块儿死了吧！ 哎呀，老夫人， 老夫人，老夫人，二小，哎呀，这， 老夫人。 哎呦，我老夫人，既然如此，就让我陪同二小姐到乡下暂避一时，可是的呀。 住口！小女不轨，与你何干呢？ 哎呦，我有过失啊！ 啊，你有过失？ 哎，我，哎呀，你就应允了吧。 我非那歹人就是你。 我，哎呀，老夫人，你就让我二人去吧。 先生，我求你，母亲，你就高抬贵手，让先生带妹妹走吧。先生， 老夫人， 先生不可呀。 老夫人，你就听着 了。先生， 老夫人， 母亲， 你就听着了。老夫人。 乖不哭，哎， 母亲，哎呀，秋人呐、啊，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转眼的功夫，你当上爹了。 啊，那刘花他 给你生一又白又胖的大儿子，哎、 刘花， 快来，看看谁回来了。 叫他什么？官人。 两子。 哎呦，瞧啊，分别一个多月，这小两口都生分了，还不问问人家去去？ 你身体可好？ 多亏婆婆细心照料，我母子平安无事。 哦，这就好，这就好，母亲辛苦了。 还辛苦啥？自家媳妇儿，自家孙子，看着高兴。 母亲，孩儿买了两包桂圆，一包给母亲，这另一包 刘花给刘花吃，产后不没身子。哎，秋人呐，来抱抱你的大儿子。来。还有什么难为情的？你瞧瞧。哎呦，快看看长得像谁。 哎呀，这婴儿模十分秀丽。 嗯， 像他母亲。 像你，像你。 婆婆，这孩子十有八九长得像奶奶。 可不瞒你们说呀，我还真仔细端详过他奶奶。我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阔方圆，这孙子长得像奶奶，像奶奶。哎，秋人呐，这孩子还没名呢，给他起个大吉大利的好名字。 是啊，可是他姓什么呀？ 你姓什么呀？ 姓张。 这不结了，你姓张，孩子自然姓张 啊。 可是 你是又冒傻气了不是？ 让他想想无妨， 连自己的孩子姓什么都不知道。说这 婆婆，我去打壶老酒，好给官人接风啊。 不，哎，我去，我去。 不不。回来不可再宿柴房了，就让我们母子去住柴房吧。 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你产后虚弱，不能经风受冷，自管好自为之，不必多虑呀。 先生， 张先生，小妹在此，多有打扰。 四家人不必如此，只是你 张先生带人受过，救了妹妹的性命，张流月对不住恩师，张流月怨恩师与妹妹 姐姐 什么 天长地久 啊！大小姐，你这是何意呀？ 先生， 到如今孩儿只好向实情禀告了，我二人名为夫妻，实为师生。

到刑具 啊。 下站可是张范？ 小人姓张，可不是什么范呐。 我来问你，半年之前可是你家带张柳花出走还乡？ 正是。不过你们几位师生为何暗结私情，双双逃走？你身为秀才学子，可知羞耻二字？ 哎呀呀，你可不要冤枉好人，我与那张家二小姐并无男女私情。 并无私情，那婴儿从何而来？ 本官对天下有情之人一向宽大为怀，只要你讲得如情如理，我就…… 哎呀呀，分明是你与他一见钟情。 你竟敢血口喷人。 好好好好，你可是薛春林薛大人，还有假的不成？是真的就好。你中了功名，做了高官，便不思旧情。 你身犯大罪，还敢恶意栽赃，可知刑罚无情？ 哼哼！ 薛春林呐、薛春林， 你本是读书之人，明之理，万不能过河拆桥忘了情。 你竟敢搅闹公堂！来呀，有大刑伺候！ 哎呀， 慢，拉下去重责二十。 哎呀呀，小姐，刘花， 哎，为师救不得你了。何人？ 张流花 到此作甚？ 为张秋人鸣冤。 你身为名门闺秀，与那无耻之徒私情勾葛，还敢为他鸣冤？ 大人，要说这无耻之徒并非张秋人。 那他是何人？ 大人，与我书房相见，彼此情投意合，私定终身。不想酒醉之后， 你是 大人？难道不认识我吗？ 你是刘月？ 我是张流花。 身情真 然与那公子情投意合，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双双逃走？你要与我讲？ 大人， 我疼在身上，喜在心头。哎呦！ 启禀大人，张家老爷派人下贴，明日良辰吉时，为大人与张家大小姐完婚。 啊！ 请大人早做准备。 哎呀，大小姐， 仁兄， 先生， 仁兄不必惊慌，明日一早，你我三人同去张府，双双完婚。 哎呀，这沉默成啊，母以成舟，不成也要成。 哎呦！ 个大小姐是寅时出生，卯时落地，就差了一点点。现如今，神仙暗自来纠错，来纠错。 如此说来，错就是对，对就是错，错错对对，对对错错。 爹，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 今天的天气 怎么样啊？ 可真不错啊！ 听众朋友，评剧《红丝错》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引派小生唱腔。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引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盘妻锁妻》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做礼貌身为德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那杨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唱起歌来可爱不见，哦耶哟，你跪在的就可得亲， 见一见小草王，小小城内少长大，婆婆教育分两旁，三枝清香露中藏，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当哟，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第三我想进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酿，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又一双，哎呀快起来，姑然为我做三周年，姑家的娘子请你唱。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走路等 是聪明儿，西山王公好子弟，父母宗爱自在。 东风在，哦，谁？ 满心欢喜在风景，才知道寂寞一人走不尽。一杯将军不忘语，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有流离也得流离，来接着做把你落地，风路飞，千般离不归人走，王子良言快不尽。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